好像是去听到了一封歌者的自白书，来自金海心带来的《唱过什么歌》。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迅速的想了想他的代表作，其实还真的不算少，《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甚至他翻唱过的《牡丹之歌》啊，《歌声与微笑》。我作为一个音乐 DJ 也觉得比较适合在听广播的时候推荐给大家。而这首《唱过什么歌》可以说唱出了金海心对于歌者这样一个身份的一种很深的感悟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在音乐圈里或者在娱乐圈里面比较低调的一个人，很多次我都希望有人可以邀请他站到类似于像蒙面歌王啊或者歌手这样的舞台上去，很想听听在录音室专辑以外现场唱歌的金海心他的表现表演，或者说如果说给他一个机会去选唱别人的歌，他会去演唱什么样的作品带给我们。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愿才可以得偿所愿。下午的3:07，你正在锁定和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星期二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其实问一位歌手你唱过什么样的歌，我想这样的问题的尴尬程度还是挺扎心的，我们做电台 DJ 能够感同身受。怎么理解呢？就好像是有听众见面就问你说，你是主持人啊，你提醒我一下你做什么节目，你主持什么节目。一样的道理。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出道已经是整整18年了，文艺青年大多都很爱他和他的歌，他的创作才华也算是广而周之，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几天，就在前天4月8号，他和他的一首歌会因为一个算是没有见过面的素人歌迷而火透了。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 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定要我原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怎么样，平常听到戴佩妮的这首怎样，内心当中除了说绝对认可这是一首很文艺的歌曲之外，可能剩下的就是很想跟他投入的一起来演唱了。但是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摩拳擦掌，做好了准备要来感受一下当时那段在演唱会现场的翻车事故级别的粉丝的演唱了呢？ 我好后悔哦，你有看我出道十八年第一次掐在自己大腿在唱怎样的，我是不是实在对不起啊。好痛，我的大腿。我说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怎么样，我听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在去看 KTV 的时候我已经不太敢点这一首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真的，如果说你身旁有一个跑调级别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想要把一首歌完整的唱好真的不太容易。我想可能当时 Penny 他内心的崩溃程度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你会在一些视频当中看到他的眼神，那个眼神真的不亚于见到鬼。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和你一起唱，你有什么要想唱的歌吗？不要去毁掉它。 心事诱惑纷纷又和和的情事难断，披着月光没人作伴，我的笑我的泪不敢多讲。 爱的路上谁不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迎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最爱的人常不在身旁， 人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 爱的路上谁不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顶着阳光一路去闯， 眼角泪光 我 我不去想， 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这样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别为难，就算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 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位歌迷跟他合作过， Penny 也可以做到一生难忘了。怎么样，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经过了刚才那位素人歌迷真挚的热情的爆棚的演唱，不管是接下来听到什么样的演唱实力的歌手，不管他们是真偶像还是真实力，你都会觉得听上去还挺顺耳的哈。阿库尔斯说，刚才素人演唱那段怎样，应该更名叫做你到底还想让我怎么样。 So long before my eyes, and they're moving across the page. Suddenly the day turns into night, far away from the city. But no, oh no. Big Mountain 带来的 Baby I Love You Wa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在北京音乐广播。而这档节目是大一在2018年全新为各位带来的一档直播互动类节目。 I can see the sunset in your eyes, brown and gray.Islands in the sun. Lovely Way。 怎么样，打不打算在这样一个春天，或者在接下来到来的夏天，每一个美好的季节，把你心中想要唱出的美好的旋律、美好的歌，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然后你会发现在电波当中跟着你喜欢的歌一起唱，这种感觉好似迎来了自己第二个春天。说实话，我以前特别担心说，如果说假如在节目当中播放了一些真正是普通人去唱的歌，如果他们演唱的不够尽善尽美，没有达到像歌手一样的级别，那会不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转台不听了呢？但是因为像前天 Penny 歌迷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算是演唱会翻车事故级别的演唱，如果说他真的达到了一定搞笑的级别，我想可能我们愿意在电波当中听到这样可以让我们会心一笑的演唱。接下来这是我千淘万淘才从一位朋友那里获得来的他的演唱实录，今天分享一下哈。 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是竹马青梅，两小无猜也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就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了，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其实你试试看，如果这首歌你会唱，想完全唱到每一步都不在点上，每一个都不在调上，还不容易的。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一直永不回。 我觉得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了。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自己动手尝试一下吧。如果说能够把一首歌录得尽善尽美，当然最好，但如果说你能够把一首歌唱得让身边人哈哈大笑的话，那也是一种才能和本领。希望我们生活当中身边多一些这样的快乐和一些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人，因为唱歌本身就是一件让开心的事情。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那什么跟你走比较才算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生我在被子里失速，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烧完身散发的香水味，这爱不是受的红色高跟鞋。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着一起唱一唱，是一种特别减压或者说是一种很放松的方式。今天北京刮风，我觉得今天北京的风特别像是西游记里面铁扇公主挥动了铁扇，搭上飞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天气。 幸福慢慢靠近，我的心